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俄罗斯民族救国阵线主席等外国人士在朝鲜各纪念日之际纷纷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把朝鲜劳动党建设成为一个忠于领袖思想和领导的思想上纯洁、组织上统一的集体、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的战无不胜的政党和完全负责照顾人民命运的真正母亲党。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兼孟加拉国自力更生研究所主席、瑞典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等外国友人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以天才般的思想理论睿智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使之成为了一个战无不胜、强有威力的先锋组织，他的党建设业绩将永垂不朽。因为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卓越领导，所以从白头山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先军革命事业必定取得胜利。